Book 2 65 65 65 النفي 2 否定句 2 否定句 2 هل الخاتم غالي الثمن؟ 这个戒指贵吗? 这个戒指贵吗? لا, يكلف 100 يورو فقط. 不, 只需要100欧元. 不, 只需要100欧元. لكن معي 50 فقط. 可是我只有50. 可是我只有50. هل صرت جاهز؟ 你已经吃完了吗? 你已经吃完了吗? لا, ليس بعد. 不, 还没呢. 不, 还没呢. لكن سأجهز حالا. 但是 我马上就要吃完了。 هل تريد مزيدا من الشوربة؟ 你还要汤吗? 你还要汤吗? لا, لا أريد أكثر. 不, 我不要了。 不, 我不要了。 لكن آيس كريم آخر. 但还要一个冰淇淋。 هل صار لك مدة طويلة وأنت تسكن هنا؟ 你住在这里已经很久了吗? 你住在这里已经很久了吗? لا. صار لي شهر واحد. 不, 才一个月. 不, 才一个月. وقد صرت أعرف الكثيرين. 但是我已经认识很多人了。 هل تسافر غدا؟ إلى داركم؟ 你明天坐车开车回家吗? 你明天坐车回家吗? لا, فقط في العطلة الأسبوعية. 不, 要等到周末. 不, 要等到周末. ولكني سأرجع يوم الأحد. 但是我星期天就回来。 هل قد بلغت ابنتك سن الرشد؟ 你的女儿已经成年了吗? 你的女儿已经成年了吗? لا, هي الان بلغت 17. 没有，他才十七岁。 ولكن قد صار لها صديق. 但是他已经有男朋友了。 الرجاء الذهاب إلى www.book2.de لمطالعة الكتب مع الدروس الصوتية.